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。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，作者王世俊、鲁来顺，由艾宝良朗诵。 第43届世乒赛以后，有关涛涛的传闻四起，一些媒介也有误导，说王涛不久将退役到某国打球，甚至说他不久将下海做生意，还猜测他将提任八一队的主教练，其实全都是捕风捉影。这些误导引来了不少球迷的关注，信中还指责他为什么去外国打球，为什么现在要退役，无奈只好通过《解放军报》来平息一下有关涛涛的误传。涛涛成名以后，国外屡屡有人以优厚的待遇请他去，但都被涛涛婉言谢绝了。目前他虽在德国一个俱乐部打球，那是根据两国体育交流协定去的。涛涛明确表示，我的根在中国。43届后，记者采访涛涛的时候，也曾提到外出打球的事，涛涛再次坦言，只要国家需要我打多久，我就打多久，只要我觉得能够打多久，我就打多久，为国而战，为荣誉而战，义不容辞。第43届世乒赛后，涛涛又马不停蹄地四处征战。6月在乒乓球世界明星赛亚洲站的比赛中勇夺冠军，夺得中国公开赛亚军。8月初在美国团体杯赛上又力挫刘南奎、金泽洙。8月中旬，中国首次举办多尼克乒乓球世界冠军挑战赛，涛涛更是大出风头。这届世界冠军挑战赛是由前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许绍发策划举办的，这是对竞赛体制改革的一次尝试，其意是吸引更多的观众。挑战者是瑞典队的名将佩尔森和阿佩伊伦，两位世界一流选手来势汹汹，点名挑战中国队的王涛、马文革和刘国梁。挑战前，涛涛回家来向我说过，瑞典队丢掉斯维斯林杯很不服气，这次前来挑战用意非常清楚，我充满了信心迎接挑战。8月18日在大连市体育馆拉开了世界冠军挑战赛的序幕，涛涛迎战佩尔森，3-1将佩尔森斩于马下，先挫其气势。8月20日移师福州，涛涛再战佩尔森，以21-11、21-12、21-14直落三局，再挫佩尔森。佩尔森连败后说，王涛厉害，我挑战失败了。8月22日又移师到大庆市，这是冠军挑战的总决赛，涛涛抖擞精神，先以3-0战胜阿佩伊伦，又以同样的比分战胜队友刘国梁，夺得总决赛的桂冠。5天之内，涛涛4战4胜。当记者采访的时候，涛涛说，我不是为奖金而战，我是为荣誉而战，为中国而战。9月中旬，涛涛又出现在1995年全国锦标赛武汉赛场上，他仍旧是拼劲十足，连连夺得团体、男双、混双3块金牌，单打铜牌。 这次全国锦标赛之前，涛涛本想弃权，原因是他太累了。他向八一队说明了情况后，八一队的领导也同意了。可是国家队不同意，动员他非参赛不可。理由是，涛涛现在排名世界第一，如果他不出赛，必然给这次大赛带来影响。无奈，涛涛只好又拖着疲惫的身体投入了这场国内大赛。尽管他同意了，可我看出他还是有些提不起精神。再鼓励他，既然决定去打，就决心打好。涛涛在这种情况下夺得三金一铜，证明他是尽到最大的努力了，这对他的意志又是一次极好的磨练。如今涛涛的眼睛又盯住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，对他来说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。我深信广大球迷一定关注着涛涛，真心的盼望着涛涛能够梦想成真，再次创出乒坛奇迹。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，也期待着涛涛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再度辉煌。可是我又十分清楚，能否辉煌绝不取决于我们的期望。体育比赛胜负的因素太多太复杂了，失败常常不是竞技水平比过去退步了，而是对手的水平比你更进步了。因此我在想，如果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涛涛不能辉煌，那将是什么结局呢？是应该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激流勇退，见好就收，给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呢？还是像世界上很多知名的运动员那样，他们总是在拼搏，哪怕以失败告别竞技场也在所不惜？人们并不为他们的失败而惋惜，却为他们的精神而感动。还记得有一届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，一位完全可以获得世界冠军的运动员，却不顾可能得不到世界冠军的荣誉，坚持要做所有人都还不能做的高难动作。结果他失败了，但他的形象更高大了，使人们至今不忘。这才是奥林匹克的精神吧，这才叫为了事业吧。人是不能只为冠军活着，还有比冠军更重要的无价之宝啊。我不再想涛涛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是否辉煌了。辉煌也好，不辉煌也罢，我只是想涛涛应该永远是涛涛，因为他是涛涛。涛儿应该依旧是涛儿，因为他是我的涛儿。这就是我对涛涛未来的祝福，这就是我对涛涛未来的希望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报告文学《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》到这里全部播送完了。听过这部作品，您也许会想进一步了解王涛的父亲王世俊先生吧。好，下面就请您听王鹏博写的介绍王涛父亲王世俊的文章，题目是《其父王世俊》。 每一个做儿子的都是父亲生命的延续，但对于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和他的父亲王世俊，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，那就是父亲的精神在儿子的身上不断倾注着，儿子把父亲的精神发扬光大了，父亲青年时代的梦想被儿子璀璨般的实现了。 王世俊参军时是13岁，王涛参军时也是13岁。不同的是，王涛当的是体育兵，王世俊当的是文艺兵。1949年，山西太原解放前夕，王世俊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文工团，在乐队学习打击乐。王世俊开始学小镲，他个子矮，年龄小，在兄长和叔叔们的眼里，他还是个孩子。小孩打小镲是理成章，可在王世俊的心眼里，他才不会仅仅满足于敲个小镲跟着大人屁股后头转呢，他要学更大的本事，像班长那样擂着大鼓，那才叫神气呢。想擂大鼓，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，脑子里得有鼓谱。在锣鼓队里，大鼓就是指挥，全队的人都跟着你的鼓点走，你一离了谱，整个的队就乱了套了。因而刚入伍的王世俊轮不上他去擂大鼓，甚至连练习鼓点的机会都难找。这并不影响他的决心，班长打鼓的时候他暗记着鼓谱，班长和战友们吃饭的时候他就咚咚咚地练起鼓来。其他的人以为他是淘气瞎玩，并没有太在意，直到后来王世俊挑起了大梁，战友们才大吃一惊。这一天老班长的胃病犯了，疼得直不起腰来，大鼓是敲不成了。这个时候正值攻打太原前夕，第一野战军支援18兵团一个炮兵团，以增加攻坚力量。18兵团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，欢迎仪式没有喧天的锣鼓行吗？锣鼓队的战友们都难以胜任敲大鼓，只见这时一个少年挺身而出：“我来试试。”大家望去，原来是小兵王世俊，不禁摇摇头：“嗨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”王世俊大步上前，拿起鼓槌，稚气未退的脸上满是严峻，挥锤擂响了大鼓。那振奋人心又有节奏的鼓点儿，竟与老班长的鼓点儿相差无几。锣鼓队的战友们惊喜万分，情不自禁地敲起锣，打起鼓，服从了这位小指挥官。几套鼓点敲下来，老班长摸着王世俊的头：“ 小家伙，你怎么知道鼓谱的？”“ 您敲鼓的时候，我一个劲儿的背呗。”“哎，老班长，我能上阵吗？”“ 能，没问题。” 老班长满意的点点头。从此王世俊成了大鼓鼓手，他所在的部队先后解放了山西、陕西、四川等地。王世俊擂着战鼓与战友们攻克太原，占领西安，拿下成都。解放了四川全省以后，王世俊转业留在了地方，先后进入了川北文工团、重庆工人文工团。来到大城市重庆，进取心极强的王世俊就不满足于做一名鼓手了，他开始学习小提琴。起初他也是偷着练拉琴，别人练琴练烦了，把小提琴扔在一边的时候，王世俊就拿过来练一阵。终于有一天在乐队中有他的一席之地了，与首席小提琴比，人家是龙头，他则是龙尾，有些凑数之嫌。他不服气，不甘于凑数，依旧是勤学苦练。仅用了三年，在1952年演出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时候，王世俊已经一跃成为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了。他练琴之苦，全团闻名。在1953年的盛夏，气温达40度上下，团里的人都到山里去避暑了，唯有王世俊乐得有个清静的环境，可以更踏实地拉琴了。酷暑难挡，坐着都冒汗，何况拉琴呢？ 王世俊脱下衬衣光着膀子，边用凉水浇着后背，边拉琴不止。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除了吃饭和短时间的打打篮球，整个白天就跟小提琴干上了。少则8小时，多则12个小时，简直到了如痴如迷的程度。王世俊从小的性格就是，决心干什么就一定要干成干好，这在儿子王涛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王世俊的用功得到了回报。1956年，他进京调到全国总工会文工团管弦乐队任首席小提琴手，他把这份荣誉作为鞭策，小提琴拉得更苦了。由于埋头拉琴，与他同期调到全总文工团的一位成都姑娘何玉芳多年后回忆说，调进团快半年了，竟不知谁是王世俊，我们两个人之间几乎都没对过话。何玉芳当年是位歌唱演员，后来同王世俊结了婚，如今已是颇有成就的女歌唱家了。培养大儿子王进拉小提琴，培养二儿子王涛打乒乓球，为什么这样设计孩子的未来呢？原因是王世俊除了从事的本职工作以外，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喜欢体育运动，其中尤以篮球和乒乓球为甚。王世俊打篮球是在重庆开始的，他臂短扬长，虽然个子不高，却在常人如林的篮球场上争得了一席之地。他以神出鬼没的跑动和百步穿杨的准确投篮，使所在的球队常常以弱胜强，被誉为重庆市的神投手。王世俊的神投术在几十年之后仍是不减当年。1991年在北京乐坛体育场举行了全总机关运动会，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定点投篮，初赛和复赛王世俊都是3投3中，决赛的时候他10投9中，获得了第一名，把当时在场的观众都看愣了。有人跟他开玩笑，老王啊，就是国手罚球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准呐，干脆你进国家队得了。实际上王世俊还真的让国手们暗吃一惊呢。有一次到国家体委找一位朋友，路过中国男篮的训练地，偏巧球滚到了王世俊的脚下。当时他站在边线附近捡起球朝篮筐投去，手起球中，按现在的计分方法绝对是一个漂亮的3分球。身边的朋友捡起球让王世俊再投一次，王世俊笑着说，这不是班门弄斧吗？推辞不过，他又投了2次，还是连投连中，把国家队的队员们都看呆了。倘若不是王世俊个子偏矮，年龄偏大，恐怕教练还真是要打他的主意呢。谈起体育，王世俊很在行，几乎所有的项目他都喜欢。世界杯足球赛夜里不睡觉，常常一看就是一个通宵。若说起著名球星的特点，简直是如数家珍。当然最熟悉的还是乒乓球，介绍各种流派和打法，评论顶尖好手的长处和短处，分析如何对敌的技术战术，他俨然是一位高水平的教练员和解说员。举例说，对盖廷这样的选手就得从士气上压着他打，而不能让他打疯了。像盖廷这种选手就容易着急上火，一着急失误就多了。而像对付瓦尔德内尔这位老游击队长就不能仅从士气上考虑了，因为他一向情绪稳定，技术全面，很难在前三板将其打死，所以得靠机动灵活的战术来智取他。 他不触对弓和弧圈球，我就长短结合，并且控制节奏，绝不操之过急，而是稳扎稳打，一分一分地进行争夺。在谈到王涛的时候，王世俊不无自豪地说， 我最欣赏的是王涛的反手快播，动作很小，隐蔽性强，爆发力又大，落点呢又刁，往往把对手打得措手不及，防不胜防。从小训练王涛的时候，我就反对花拳绣脚，不实用。有的队员扣杀的时候动作很大，又侧身又抡胳膊，球还没打到，意图啊已被人家看出来了。所以啊，王涛打球的风格很朴实，很扎实，看着动作不大，实际啊力量可不小。 从王涛三岁起，王世俊就把儿子领进了乒乓世界，也就是说，从王涛三岁到七岁这四年多的时间里，王世俊没有看过电影，没逛过公园、商场，除了训练王涛打乒乓球，还要教王进学拉小提琴。可以说，他除了吃饭、睡觉、工作以外，所有的时间都舍给儿子了。他是搞文艺的，怎么能不喜欢影视呢？可是父亲的责任心让他放弃了很多本该属于他的享乐。王世俊有腰疼的毛病，在训练王涛的时候，有时候疼得难以站直，王世俊便用绳子绑住腰以减轻腰疼，坚持同王涛对垒，一站便是几个小时。这时候看到儿子满头大汗，面呈疲惫，王世俊就问，涛涛，累吗？王涛梗着小脖子说，您都没喊累，我怎么好意思说累呢？父亲的榜样感染着儿子，儿子的进步又激励着父亲，他们是心贴心的父子，也是肩并肩互相鼓励的战友。为孩子设计未来并不难，难的是怎样使孩子实现未来。很多做父母的不惜为孩子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，买钢琴、电子琴、小提琴，上这个艺校，拜那个名师，想让孩子长大后成为艺术家，或是学各种外语，进奥林匹克数学班，买一系列的作文入门，想让孩子成人后出国留洋，当数学家、作家、科学家。实事求是的投入和对儿女的期盼不能说不对，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都并非错，但最关键的是做父母的表率作用，以及肯付出多少、责任心的强弱、人格力量的大小，这已铸就孩子的性格怎样、意志如何，是成正比的。王世俊说得好，孩子长大能干什么？家长的导向很重要。做家长的要有意识的注意、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，关键还是靠孩子自己。一位中年球迷在看了电视台采访王涛父子的现场直播以后，对儿子说， 你看人家王涛啊，你怎么不学学王涛小时候啊？ 儿子反唇相讥， 你怎么不学学王涛他爸爸呀？ 很多人说王涛有一位伟大的父亲，王世俊说，不敢当，称不上伟大，我只不过是尽了一个做父亲应尽的责任。假如王涛因为种种原因没打出来，我会非常理解他的。对于我曾经给予他的那么多的付出，我毫不后悔，没打出来的